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各位好，欢迎收看北京卫视养生堂，我是主持人雅琪。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请大家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的问题是，如果突发心梗的话，它的黄金救治的时间是几个小时？我们会给大家这样的几个选项：12个小时、6个小时、2到3个小时。啊，好，我们就眼前那一位吧。 2到3个小时。 好，阿姨，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突发脑卒中脑梗的话，它的黄金治疗时间是几个小时？咱们还在这上面找。 还是2到3个小时。 哦，您觉得 它是紧急救助期吗？ 所以脑卒中心梗，您觉得最佳的黄金治疗时间都是2到3个小时，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哈。 对对对。 好，咱先把掌声送给阿姨哈，阿姨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哈。我要说第一个正确答案，如果心梗发生的时候，它的黄金治疗时间是多久呢？是6个小时，这是正确答案，当然越快越好哈。好，第二道题，脑卒中它的黄金治疗时间是多少呢？6个小时。好，那我感谢阿姨的互动。那我们看到这3个时间段当中，刚才阿姨说的2到3个小时，这是什么疾病？是哪一个疾病的最佳黄金治疗时间呢？就是接下来我们养生堂要跟大家介绍的这种疾病，可以说它发病比较急，而且也会致命。带着思考，马上请出我们今天养生堂请到的这位权威专家，让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胃肠肝胆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朱斌。欢迎朱老师，欢迎您来到养生堂哈。刚才我说的没错吧？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种疾病非常非常的特殊，因为它发病急而且可致命，尤其是高发于中老年人群，也是一个常见病，没错吧主任？ 没错。 所以这期节目叔叔阿姨一定要认真的看到底是什么疾病呢。我们看到哈，大屏幕出现了这样的一行字，堵出来的致命炎症。所以我们本期养生堂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关键字就是这个堵字哈，跟这个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朱老师，问问您啊，这种疾病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呢？ 这种病啊，一般说来呢，肥胖病人比较多一些。再一个呢，就是中老年人比较多见。另外呢，它也有些是这个家族， 跟遗传有关， 跟有关系。它会引起肚子疼得很厉害，发病比较急。有的时候病情变化呢非常的快，如果你诊断治疗的不及时呢，它可以就是说危及生命。 也就是说，容易跟很多其他的常见病的症状容易混淆。 没错，因为它是一个常见病，它的这个疼痛的部位啊，跟很多疾病呢容易混淆。 他发病的时候疼吗？ 疼得非常的厉害。 疼得非常厉害。 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发起病来，你看黄金治疗时间只有2到3个小时，也就是说超过这个时间的话有可能会致命。 在2到3个小时之内诊断处理了，那一定是非常好的。 好的，那我们跟大家再总结一下哈，专家说了哈，这种疾病在中老年人群当中非常的普遍，而且发病比较急，有可能会致命，容易跟其他常见病的症状容易混淆，而且如果发病的话会很疼。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主任的一位患者现身说法哈，我们掌声欢迎张先生。您看上去特别的年轻， 您跟这病这是怎么打上的交道的呢？ 当时就是因为我是正在睡觉啊，突然之间就是给你疼醒了，疼醒之后就说那种就是你浑身冒汗，就是直接就是呕吐，一直弓着身子，怎么就浑身打滚吧，就在床上啊， 就半夜睡觉的时候被疼醒了。 对，那种疼痛的感觉吧，就是历历在目，真是能疼到让你感觉到怀疑人生，同时伴随着浑身出汗，完了恶心呕吐啊，胃里的东西吐得干干净净的，完了还不能站直，一直弓着身子，像汽车呀，就是压过身体那种感觉，还有就是拿锤子砸到手上或者身上，特别痛。 哇，就无法想象那种疼痛。去医院了吗？ 没有，因为当时我在外地啊，是住酒店，因为我带了那个管胃药的那个止痛片，后来这次痛就是特别痛啊，吃完药也不管用。 您当时随身带了胃药， 对对对， 然后您就吃了， 对， 吃完之后没什么效果， 没起作用。 那再后来呢？还扛着？ 在这三四个月时间之内吧，犯过一两次，就是我一直以为是胃痛，当时吃过胃药之后，有10分钟、20分钟就缓解了，就没那么严重。但这次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大约4个小时左右吧。 4个小时，您都能扛得住啊？ 因为一直身体也挺好，没把这个胃痛当回事儿，也是啊。他这个胃痛，就说感觉就是，你吃药啊或者什么摁，不管不起作用。 摁也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 后来呢？你怎么缓解的？ 蹲着摁着，就跟有点像大虾似的，就这样蹲着这样。使劲摁着啊，这手上不能松开，摁着。 刚才张先生说了，他在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吃了止痛药，没有特别好的缓解，但是有一个动作做完了之后相对来讲好一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姿势？这个姿势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种可致命的疾病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想先问一下朱主任吧。主任，您当时第一眼看到咱们张先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 病史当中说的是疼的是非常的厉害。 嗯， 来这儿以后呢，其实呢还没有缓解，他来了以后还病情不断的加重，然后我们及时给他诊断治疗，然后处理了，然后他慢慢的病情的逐渐的缓解了。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锤子肉和汽车代表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疼痛的感觉，是吧？ 对对， 无法用言语去形容。 是。 好，那如果细心的话，大家看我们张先生还带了一杯水，这还不是一杯白水，像茶水一样。 这是当时有点像尿液的颜色，实际上比这应该再深一点，有点像生抽，完比生抽颜色稍微浅一点。 就是说您的那个尿液就像是这杯水一样， 对， 比这个水还要浓，颜色还要深。 对对对， 跟疼痛一起出现的，伴随而来的。好，这也是一个信息点。 没去医院之前是这边疼，等到去了医院之后，这边也疼上了啊。这边疼吧，它是那种闷疼。等到这边疼的时候啊，它是一直在不断的增加疼痛。就是你打止痛针呢，吃止痛片啊，根本一点作用都不起。 哎呀，那现在呢？我看您好好的。 现在通过手术解决了这问题。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再犯过。 没有没有。 所以呢，今天张先生啊现身说法来到养生堂，就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各位，这样的疾病不光是就是年轻的朋友有可能也会遇到，中老年人群可能会更高发，而且跟很多的常见病它的症状极其的相似。也谢谢您。我们通过张先生的表述，感觉好像是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哈，是胃病吗？ 表面上的胃病。 哦，表面上的胃病，就实际病根不是，是吗？ 不是，对。 但你看它的症状好像都是消化系统的疾病。 因为这个病呢是个常见病，胃病呢也是个常见病，而且他们的临床表现呢就是非常的相似，所以说很容易混淆。 张先生说了特别疼哈，我们看到难以忍受的这种绞痛，它怎么跟胃病进行甄别和区分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图表哈，我们请主任哈结合这个道具给大家找一找，好不好？来。 好。 那胃病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病呢，在饱餐后或者是这个特别油腻的食物吃完以后呢，就是说疼。再一个呢，夜间疼。光从这个疼有的时候吧，这个规律好像都差不太多似的。 我们要说的比心梗更致命的疾病呢，餐后痛、夜间痛多见，这个就太相似了，这很难去区别。好，那咱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看药物上哈，药物的疗效，那肯定了，胃病的话吃药是有效的。 刚才我们张先生也是这样的，胃病的话呢，吃胃药它一定会管用， 但是这个病呢，你吃胃药有的时候管用，有的时候它就不管用。 持续的时间，你看胃病的持续时间随时间延长，症状逐渐的缓解就会越来越好。那么相对的， 哎，我们吃了胃药它有可能缓解， 嗯， 但是呢有可能呢它越来越厉害不缓解，这个呢就是和胃病不一样的地方了。 好，那胃病是无发热及小便色黄，那么相对的比心梗更致命的我们要说的这种疾病呢，主任我们来揭晓一下。哎，可有发热小便色黄啊，您拿的这个水杯就是刚才张先生跟我们说的那个， 哎，尿只剩这个颜色，就是它呢，哦，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就出现了发热，出现了小便的颜色非常深。 嗯，那如果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问题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呢？ 这个往往提示是引起了有黄疸。 哦，跟黄疸还有关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检查，查体，按压腹痛部位时疼痛不加重、减轻，什么意思？ 哎，就是说胃病的时候呢，你一般着，摁着肚子吧，他觉得更舒服。因为咱们都有的时候说胃疼了，哎，热敷 一 下，摁着摁着，他就觉得减轻一些。 嗯， 但是这个病呢？他摁着呢实际上呢会更疼。刚才张先生他的什么呢，他其实刚才表述的是什么呢，他是说是蜷着的时候， 嗯， 他就明显的减轻了。 嗯， 他减轻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他蜷着了，他腹肌松着，肚子肌肉不紧， 嗯， 所以他疼痛是减轻的。 我们来看一下哈，对比的按压右上腹时疼痛加重，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哈。接下来再往下看哈，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医学检查，既往胃镜结果提示溃疡。 胃病呢，它一般来说都有个胃病的病史，它以前曾经做过胃镜，嗯，或者啊有诊断过胃十二指肠溃疡，或者是这个胃炎。像这个病呢，往往就说呢，它呢以前呢可能没做过检查，或者以前曾经做过 B 超。B 超对它是有非常这个高的诊断价值的。 嗯，好，血常规可有白细胞升高 ，B 超， 哎，就是 B 超可以诊断它，然后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发炎的时候，白细胞呢就明显的升高了。 主任，说到这个血常规可有白细胞升高，那怎么看呢？ 哎，这个呢，我们就通过化验单。 嗯， 啊，一般来说呢，病人到医院，医生给他开一个血常规检查， 哦， 主要是看看他有没有炎症。 具体看哪一项？ 哎，那我们一般来主要就看一个什么呢？一个是白细胞的总数， 嗯， 再一个呢就是看它的中性粒细胞， 嗯， 就是有没有升高。咱们一般来说呢，炎症呢就是说超过了一万，如果炎症越明显，它这个值可能会 越高 、嗯。哎，再一个呢就是中性粒细胞，如果你是在70%以上， 嗯， 这个时候就表示有炎症了。有的时候呢可以达到90%以上或者更高，嗯，这就说明什么呢？炎症非常的明显。 嗯。咱们有心的话赶快把它记录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在中老年人群当中特别的常见，因为你看它跟胃病很容易混淆哈，这是今天我们要提示大家的。那到底是什么疾病呢？除此之外还容易跟什么样的疾病混淆呢？ 还有一个就是跟心脏，就是心梗，有的时候呢也容易就混淆了。它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一个是说本身这个器官啊就相邻的比较近，再一个呢它通过这个神经的反射呀，它实际上有的时候什么呢，在这个体表的部位是共同的神经支配， 嗯， 它有重叠，所以说表现出来疼痛的位置呢有的时候很接近。 所以关键问题来了，这种疾病还隐匿在于它的症状跟心梗极其的相似。刚才我们提问过大家，心梗的黄金治疗时间是6小时，而这种疾病最好的黄金治疗时间呢是2到3小时。所以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跟心梗做一个明确的症状的区分。接下来我们回到舞台中间，结合道具请朱老师给我们画重点好不好？走，主任。 你这个发病了，然后呢它通过这个神经反射反映到大脑，然后再反映出来就表现出这个你感觉的疼痛。心梗也好，胃病也好，还有我说的这个病也好，他们呢就有共同的神经支配。你比如说像我说的这个病呢，6和8这个地方， 嗯， 由它这个脊神经支配，而心脏这个呢4到6， 嗯， 它这个是支配，而且呢它这些都是共同的支配着这个部位，还有我们的心脏，有的时候还有我们的胃，它有交叉 位置极其相似， 所以是单从部位上鉴别有的时候是比较难 的。还有什么不同？ 然后还有疼痛有没有反射，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你比如说心梗，它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很少有这种胃肠道的症状。我们消化系统呢，恶心啊、呕吐这些的，心梗呢，它可能就更多的有缺血的表现， 憋喘。 哎，你说的非常对。刚才我说这个病呢，它可能是有的时候它会出现炎症，会出现发烧，又可以出现小便黄，所以这些就可以有助于它的鉴别。 细细的想一想哈，心梗突发的时候，它的疼痛的位置跟今天这个疾病是很相似的，但是相伴的症状就不太一样了。那个有胃病、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呕吐啊，是吧？但是这个心梗的话，它不会有呕吐的现象，它可能会有喘憋的现象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准确的区别。 但是为什么要说要区别这几个病呢？因为我说这个病，就是咱们刚才这个病人，他这是个非常常见的病，肺病也是非常常见的，心梗这个病呢，它因为是非常的危重，所以说呢，我们也要跟它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拿出来鉴别一下。 所以告诉大家，这种疾病隐匿性非常的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是堵出来的可致命的炎症呢？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如此高发？是什么病？ 胆石症，也叫胆结石。 也就是说，跟胃病症状很相似，跟心梗的症状又很相似，然后很急又可能会致命的，就是主任刚才告诉我们的胆石症。这个胆石症就是胆结石。那我生活当中，我的家人、我的同事就有得过这种疾病的，非常的常见。100个人当中，据说有十几个就有这样的疾病。 10%-20%吧，就是可以。 多高发呀？ 根据部位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有胆囊的结石。可以有呢，就是胆管的结石。另外，它的性质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有胆固醇的结石，还有胆色素的结石。这个的胆固醇的结石，它主要成分是胆固醇，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硬一些。胆色素结石呢，相对来说结石比较软一些。 那具体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结合道具，请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我想问一下，胆囊到底有多大呀？ 但一般说来呢，3×8厘米，然后呢，容积呢大概是50毫升，或者多一点。 3×8厘米，大小50毫升的内存。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一种视觉的效果哈，胆结石就是胆固醇的结石是什么样的？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实际上都差不太多的。 这好夸张啊！就是像石头子儿一样， 就像石头子儿那样， 大大小小的。 对的，大大小小的。 这质地这么硬。 对，有的就很硬的。 胆固醇结石就是这样的。好，那么接下来相对您说的那个胆色素结石， 胆色素就是泥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就像一些淤泥一样的。 3、2、1，那颜色是什么样的呀？ 有的时候是黄色的，有的时候是黑色的。一般来说，我们黑色的这个胆色素结石呢，经常在胆囊里头；黄色的呢，好多都是在胆道里头。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些不同性质的结石，它都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胆固醇结石呢，一般来说呢，高胆固醇， 高胆固醇就吃出来的啊。 然后呢，这个呢也是糖尿病呢，也是跟这个关系更密切一些。中老年这个是应该是两个呢 兼有的 哈，这个是应该是兼有的哈。另外呢就是这个 遗传 呢，实际上呢也是两个都有的。它这个遗传实际上是跟基因有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细菌感染。 好了，我们都知道它的位置不同，它的性质也不太一样，有胆固醇结石，您说还有胆色素结石，这个显而易见跟吃的有关，吃油腻的，对吧？ 这个是一个胆道的一个解剖哈。我们正常是肝脏分泌的这个胆汁，然后呢到这个胆囊里头，它有个储存，然后呢胆囊一收缩，就是在你吃东西的吃饭以后，胆囊收缩，胆汁呢顺着这个胆囊管，然后是胆总管，排到这个12肠里头，帮着消化。比如说你要吃了这个高脂的这种饮食，有的时候就胆囊呢强烈的一收缩，如果这里还有石头，它有的时候就可能就一下就 卡在 这个地方。比如说卡在胆囊管的地方呢，它就可以引起什么呢？急性的胆囊发炎，就是说它卡在这儿了，这个胆囊呢就越憋越大，最后把胆囊憋大了，最后胆囊可以变成发炎、破裂、穿孔。一般说这个胆囊管是非常细的，但实际上呢大概就在3毫米左右。 那么细， 3毫米，所以说一般的石头它是很难过去的，所以有 的 最有可能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啊。但是说这个胆囊管有多粗呢？不超过8毫米，多数是在6毫米，差不多 也很细。 也很细， 所以说你比如说你要这个石头， 对，我们 它就很容易就是说卡在这个地方，就是侥幸有的时候、比如说通过了这个狭窄，到了这里，这个比这个地方要粗一些，但是这个底下这个地方呢 又很细， 又很细， 对， 所以它有的时候就可能 就卡到这儿了， 哎，卡在这儿，你看把这俩管都堵了，这是胆总管，这个呢是胰腺的胰管，它有个共同开口，如果石头卡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引起胆道的梗阻，然后这边的胰管的梗阻，这个时候它可以引起急性的胆管炎，也可以引起急性的胰腺炎，非常严重的，就是说胆管炎、胰腺炎，它的死亡率都非常高的。刚才张先生说的，一开始他好像是这儿，他后来是这边疼了，实际上他后来是什么呢？有胰腺炎了，胰腺疼了。 那么泥沙样的胆色素结石又和哪些高危因素相关呢？ 它更多的是跟什么呢？跟我们的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比如说你吃的不干净，它可能就容易有出现这种胆道的感染或者胆道的寄生虫，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形成泥沙样的这种胆色素的结石。 胆色素结石的话，它就像泥沙一样，它容易通过，对不对？ 泥沙样结石，一个是说本身呢它容易就是原发在这个胆管里头，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说有些胆管结石或者泥沙结石在胆囊里头的，它有的时候通过了这儿就会掉到这儿里头来，就是说这个胆道结石啊，我们可以说是有一种叫原发的，有一种呢叫继发的，继发的就是从胆囊里头 过来的， 原发的就是说我们说有细菌感染，它有的时候胆道蛔虫有感染，它里头原发形成的，在我们都说的最多见的都是这种继发结石。 吃的干净就很重要了，对吧？ 对对对， 蔬菜水果什么的没有洗干净，把细菌吃进去了，感染了，就会形成胆色素这样的结石。所以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大家了，大家都知道在家里吃饭比在外面吃饭更安全更干净，那么洗谁做得好呢？就是清洗蔬菜水果，这个清洗的方法不一样，那它的干净程度也就不一样了，是吧主任？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一位吧，我们来考一考大家生活当中大家是怎么去洗这些蔬果的，谁愿意来做个测试？先问问阿姨吧。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4周岁了。 这个胆石症之前听说过吗？ 我得过那个胆囊炎，然后从那儿住院的时候人家就说那胆石症，从那儿就知道了。 那刚才我们专家说了，有一种叫胆色素结石是跟没有清理好这个蔬菜上面的细菌有关的。接下来阿姨我就考考你好不好，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同样的洗菜但是方式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北京故事广播听听养生堂，请您稍后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养生堂。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赵正豪，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taying together。 就像那片雪轻盈低头，在阳光下有刚强也有温柔，这世界有平凡生命的美丽，也有青春重逢的战斗，就像这寒冬风霜依旧，却在心中有温暖也有问候，这一季有冰天雪地的博弈，冰天雪地燃烧我热血，爱在我心中浸暖世界，超越一切，你会记得我。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你看啊，今天我给您准备了三种不同的清洗方式，叔叔阿姨咱们也认真的看哈，有小苏打清洗，还有盐水清洗，还有白醋清洗。阿姨您洗一洗，然后您告诉我同等条件下哪一种方法洗菜洗得最干净。 小苏打。 对啊，您生活当中也是拿小苏打洗吗？ 对对对。 所以阿姨觉得小苏打清洗蔬果是最干净的。 对对对。 好，那阿姨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养生堂小编做了洗菜测试，告诉大家蔬菜怎样洗才最干净。方法一，倒入适量的小苏打，搅拌均匀后将蔬菜放入小苏打水中浸泡1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洗菜不单可以去除水中的细菌脏污，还可以有效去除农药残留。方法二，清水刷洗不平表面的瓜果，例如苦瓜这样的蔬菜，清水清洗后再放入含有小苏打的水里浸泡10分钟，并且反复转动蔬果，这样不用去除蔬果皮，也可以去除表面的脏物和细菌了。方法三，水中倒入些许食盐，搅拌均匀。例如像花菜这样表面凹凸不平的蔬菜，容易隐藏小虫子，将蔬菜反扣放入盐水中浸泡5分钟，可以有效去除小虫子以及花菜中的细菌脏污。最后一步，一定要在浸泡后清水冲洗，然后就可以烹煮了。 我要考一考现场的观众哈，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胆的大小，3×8厘米，它可以存储50毫升的胆汁，就这样的一个空间状态，大家觉得它会产生最多的时候可以有多少个石头？谁愿意回答？那位阿姨吧。 这个还真得看这是什么样的胆结石。如果是泥沙似的就太多了吧。 阿姨，我想问一下，您生活当中听说过胆石症吗？ 听说过 啊。谁得过这种病？ 对，家里头亲人有得过这种病的。 它是属于哪种类型呢？ 属于这种泥沙式的。 泥沙式的，那它的发病症状跟胃病跟心梗一样吗？ 跟刚才朱主任说的那个疼痛啊什么的都很相似。一样。 特别好，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哈，也揭晓最后的答案。主任，它有可能会长出多少块石头？ 因为他刚才回答的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小石头有的是数不过来的，就是成百上千，或者有就是甚至上万，就是可能你想想，他这胆囊里头有的时候那小结石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是像小米这样的大小，就是甚至更小，比如像我们就是白砂糖，还有那么小的，你说你数得过来吗？你看这个呢，实际上是我取的这个几个病人的胆结石，啊，你可以摸一摸，非常硬的，非常硬 的，真的，一点不夸张，就跟那个石头是一样的， 非常硬的哈。他们有时候经常问我说，你用胆结石最大多少？ 多大个？ 实际上我遇着最大的就是他基本把这个胆囊的都装满了，大概应该4公分到6公分吧。它还可以引起一个严重的并发症，大石头。它长期的摩擦这个胆囊壁啊，它可以容易什么呢？诱发胆囊癌。上回我有个病人就是说，我们给他做完，后来是个胆囊癌，后来他的家属呢就跟我说，他说非常后悔，其实我们的胆结石早就有胆结石了，为什么不早做手术？要早做手术，他没有发展成就是说胆囊癌，这个时候呢很简单，但是一发展成胆囊癌以后，那就是恶性程度非常高，一般发展成胆囊癌的就是说，就是如果没有很好的治疗，一般活不过一年的。所以一般这种大结石如果超过3公分，特别就是超过了10年的大的胆囊结石，它的发生胆囊癌的机会比小结石的机会要能高10倍以上。今年咱们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医师协会胆道学组这个新的这个专家共识就认为，所有的只要是胆囊结石，就是说都有做手术的指征，就是都可以做手术。当然有一些说没有症状的，我们可以暂时先观察，但是一旦有一些症状，胆囊结石充满型，或者胆囊壁的增厚，或者又同时有胆囊的息肉，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如果有这些情况都应该做胆囊的切除。 明白了，这个石头如果越来越大，不断的去摩擦胆囊壁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诱发胆囊癌，所以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好了，那个是用来我们模拟泥沙状的，也就是胆色素结石的哈，主任。 啊，但是泥沙结石刚咱们看到有些小结石啊，它其实非常的容易。 对。游过去，从下。对， 但是你说是不是游过去它就能就排出来了呢？其实很难的，因为它太多了。偶尔有那么一个两个可能有可能自然排石，但是它因为太多了，最终往往呢就是你多了以后它最终还是要 聚沙成石了， 还是要堵在这儿的。所以我们原则上就是说， 如果这种小结石充满性的结石多发的，原则上也应该做手术，大的要做，小的多的也要做， 也要做。好，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哈，想问一下，都是疼痛，我们已经都了解了，但是有尿液的改变，那么如果发生在这个部位的话，那会有尿液的改变吗？ 发生在这个部位上呢，一般 不会， 不会有，除非就是说胆囊的炎症特别重的时候，它影响肝脏了， 那有 这个时候有可能，在这儿是最明显的。你刚才说的非常 对， 如果发生在这个部位的话，叔叔阿姨记住，尿液会发生变化，会发黑，有点像这个酱油稀释的那样的感觉， 就是说黄疸，就是， 黄疸，对。好，我们已经明确了这个部位，那回过头来你也跟我们说，糖尿病人群有可能也会得胆石症是吧？那他会得哪一种类型的胆石症呢？ 他更多的就是胆固醇的结石，比如说我们说了肥胖，糖尿病，糖耐量异常，这些呢它都和这个胆固醇结石的密切相关。糖尿病的病人，他的患胆结石发病率比正常人要高2到3倍，肥胖的病人也是这样的，他就是比正常的人呢要这个胆结石发病率呢能可以高到3到4倍，这些都是他容易发生的这个因素。另外呢，他糖尿病的病人呢，他的是胆囊这个收缩功能是下降的。 所以呢，告诉大家哈，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哈，看到我们给大家提炼出来的糖尿病患者合并胆石症可以达到31.5%。您刚才说到了高油高糖，这都是危害我们身体健康的。但是很多叔叔阿姨我知道啊，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那如果常年吃素的话，一直吃素，是不是就不会得这种疾病了呢？ 要适当的纤维素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它是不形成胆结石的。但是如果你太素啊，就是说实际上呢它倒容易形成胆结石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什么呢，要这反复强调，就是说均衡饮食，就是说什么都得要吃，也别什么都不吃。如果你说我一味的就是光吃这个蔬菜，光吃太素，它一定就是胆结石发病率会增高的。从理论上讲， 太素的话反而也会增高。 它太素呢，一个是说胆汁的成分里头有一种叫脂肪酸，它你太素你没有脂肪酸，实际上它这是把这个胆汁它不能饱和，就是维持不住，它结果在里头这些东西它就细出来了，比如特别是这个胆色素它就沉积了，它可能更容易形成这种泥沙样的结石。还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如果突然减重啊，减得太快，很容易再形成胆结石，它就是引起胆汁代谢的紊乱， 就是体重突然下降， 急速的这种减重的， 体重下降的人， 这种呢一定是说要注意，对这种减重太快的，有的时候可以用一点药，就是让它这个胆汁成分尽可能的平衡，就是减少它胆结石的发生。 了解。那您也说过女性高于男性哈？ 对，女性呢是比较多一些，它这个呢主要是和这个雌激素有关系，一个是说胆固醇的这个多了叫析出结晶，再一个胆色素多了沉积，另外呢就是胆囊的这个收缩功能的下降。雌激素呢就恰恰都有这些作用，它可以使胆囊的收缩功能下降，另外呢它可以促进胆固醇的这个增高，多个原因导致它就更容易发生。 就女性高于男性哈，说到高危人群，我们还特别哈做了一个表，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其实跟年龄也是密切相关的。来， 一般呢中年女性呢发病率呢是比较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呢会进一步的提高。你看它这有个数据统计哈，就是说60到69的呢，它是发病率可以达到38%。然后80岁以上呢，可以达到一半都是可能得胆结石。50岁以下呢，就是说一般的人呢，我们10%差不多。 所以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也没有什么恶习，我也很注意，很爱运动，但是为什么我会得这种病呢？告诉大家，年龄就第一条就是高危因素哈。给大家总结这样几类哈，高危人群，女性是高于男性的，没有办法，因为雌激素哈。好，另外一个就是中老年人群高发，再一个就是肥胖的人，还有就是体重突然下降多的人，也容易跟这种疾病扯上关系。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人群，所以以上几类人群一定要早发现早检查。那说到检查， 最好的是我们要做 B 超， B 超就一下就是定性了，它到底有是没有。 除了白细胞之外，还有一个 B 超的检查，哪一个 B 超呢？ 肝胆的彩超，就像是。 好，那多久做一次呢？像以上的高危人群， 咱们一年查一次就体检就够了。但是你比如有症状的，我刚才说了，上腹疼，一个是说我们是胃病，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胆囊结石、胆石症。上腹疼应该首选的检查应该是什么呢？其实应该是 B 超。 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哈，如果万一真的中招得了胆石症， 那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主任，今天你也是把最先进的手术方法带到了养生堂的现场哈，我们来亮宝看一看啊，我们的张先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转危为安的？主任，这都是您的亲密伙伴哈，来。 现在呢，我们就是做胆囊结石啊，一般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呢，把这个胆囊切了，把这个病灶呢去掉了，就是说我们把胆囊和它包括它这个里头的结石一块就去掉了。还有人说呢，能不能我就把这个石头取出来，再把胆囊缝上，这样行不行呢？今年咱们这个专家共识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凡是胆囊结石原则上都应该做 切掉。 啊，说我们用腹腔镜在肚子上呢打三个眼儿，两把钳子是我们就操作用的，那有个眼儿呢放镜子进去，就是我们的眼睛相当于，因为你肚子里头啥也看不见，没有光源的话，两把钳子，比如说这是我们一个超声刀，或者用个电钩电刀都行，然后这把钳子，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胆囊抓着，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给它分开，最后呢我们用我们的夹子给它掐掉，把它切掉。怎么把胆囊取出来呢？ 对啊， 你看我们张先生，比如说肚子上它就是三四个眼儿，是吧？怎么取出来的？先把这个，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胆汁抽出来，这就瘪了不是吗？瘪了，然后呢我们啊，你看啊，里头这是捅出去一个什么，你看啊，哎， 这什么东西啊？这像变魔术一样，这个白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袋子。你看我们把这个胆囊啊 装进袋子里， 装进袋子里头，装进袋子一收紧了它以后呢，然后呢 再把它抽出来， 就是说我们一公分的一个小孔，就是小石头就吸出来了，要太大的石头呢，刚才说的5公分的时候那怎么能取出来呢？两个方法，一个是我们把这石头全部给它在这里头给它搅弄碎了，把它变小了就蹬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肚子上这个切口非常小。当然还有一个说，有的时候我这切口怎么挺大的呢？再就为了取结石，这个石头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去把石头弄碎，要有个完整的结石，这时候我们这口可能就比较大，我们就是口跟石头差不多大。另外还有一个，假如说这个石头跑到这儿来了， 掉下来 掉到这个胆道里了，胆道结石了，这个时候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这个是切了就解决，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们有几个方法，一个方法呢相当于做胃镜，做胃镜呢从这儿进这个网栏把这个石头勾出来，然后这边呢再切胆囊，这是一个方法， 因为它连着胰腺了， 对了， 比较 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把这段还得切个口，切口把石头取出来再给它缝上，这个相对来说你看就是创伤要大一些。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呢就是经过扩，然后进去一个镜子，把这石头呢从这儿给它勾出来，然后再把这个胆囊切掉。这种方法呢如果能做那是最好的，这种方法也是用我们三个四个眼儿 打洞的， 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了。不管怎么说，比这个单纯的胆囊结石要复杂一些，有胆囊结石还要尽早的去诊断，尽早的治疗。 特别的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科普，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Share with you. 像彩虹一种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part of me.